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2月10号星期五，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摄氏度。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东北五环内环方向五元桥北有事故，后车缓慢。北四环建祥桥东侧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车辆请注意避让。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中国首个抗新冠病毒特效药获批上市。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大雾黄色预警中，北京多条高速部分路段封闭。 天津地铁智慧示范车站建成。 河北邯郸磁县持续推动阜阳河生态修复工程。 国际电讯，美国紧急授权使用首个预防新冠药物。 煽风点火，美国又向乌克兰运军火。 文体方面的消息，首钢滑雪 大跳台进入冬奥造雪倒计时。 延庆奥林匹克园区作为冬奥体育遗产，预计明年5/1开园。 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请听第12集，智慧化管理平台助力冬奥场馆能源供应保障。 129人物记，今天请听第4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我们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最新消息。按照国家整体部署，北京市于2021年10月28号全面启动3到11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市区两级教委卫生健康部门协同联动，建立了市级统筹、区级主责、学校、幼儿园或街道乡镇组织工作机制，坚持监护人知情、同意、自愿原则，整体接种工作安全、有序、平稳、高效。截至12月8号下午4点，全市3到11岁人群累计接种200.04万剂次，累计接种136.65万人，其中63.39万人完成全程免疫。 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等学术机构组织相关专家形成儿童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专家共识，指出儿童作为弱势群体，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尽早对3到11岁儿童进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不仅有助于儿童的自身防护，对新冠疫情的整体防控也有重要意义。在此我们也温馨提示，还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儿童要尽快接种，接种第一剂已满21天的儿童尽快接种第二剂。 位于北京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徐庄社区的昆玉府东区是北京全市目前唯一处于疫情封控的小区。记者走访发现，封控居民的衣食住行离不开社区工作者周到细心的照顾，外出就医提前安排，突发情况及时处置，全能社工们，这让封控区的生活平稳过渡。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早上8:30，封闭中的昆玉府东区在大雾中显得格外安静。距离小区不到100米的疫情防控办公室里，堆放着口罩、防护服，还有摞起来成箱的矿泉水。社区工作者们已经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忙碌。 金主，去装黄汤。我再跟您确认一下，海军医院约的今天下午2:30是吧？ 对。 1点多点，我给120打电话，车到了以后您再联系我，行吗？ 好的。 11月2号，社区开始封控起，社区工作人员就对封控区的170人逐一摸排，制定了7号楼特殊人群台账， 专门有一个表格，你看，这是独居老人的，有儿童的，癌症的，这个人是需要7天换一次那卵巢癌术后，这个人是135都需要透析。 封控区的常规医疗不能落下，紧急情况更是不少见。徐庄社区党委书记秦娜红肿着双眼，原来她前一天晚上值班时接到突发状况，凌晨协调一位封控区的孕妇紧急前往医院检查，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昨天晚上9:05，我接到咱们东区7号楼的一名怀孕8个月的孕妇，打来电话说要感觉到不是很舒服。我问了情况之后，也是比较着急，联系了医院大夫。夜里11:55的时候，就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给他转运去了。 10:30。5位社区工作人员穿上防护服进入封控区，给居民们送快递。记者看到有些是居民们急需的药品，也有螺蛳粉、火锅等小吃，还有各类图书等物品。社区工作人员汪淼是团队中活力十足的小年轻，每天负责清点物资数量，组织社工进入封控区运送物资。他告诉记者，他也是第一次当快递员，目前早晚2次运送物资到封控区，多的时候1天1-200件。 我们修得了燃气表，搬得了桶装水，搬得了篮球架子，实木鞋柜我们都做过，我们对战胜疫情特别有信心。 8号，中国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抗新冠病毒特效药获批上市。临床实验显示，安巴韦单抗、罗米斯韦单抗联合疗法将降低高风险新冠门诊患者住院和死亡风险80%。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采访了领衔研发的清华大学张林奇教授，一起来听报道。 中和抗体药物一直被称为治疗新冠的特效药，抗体可以阻断病毒和人体细胞结合，让病毒逐渐被免疫系统清除。清华大学医学院张林奇教授拿着最新批准上市的安巴韦单抗和罗米斯韦单抗药物样本说， 这两个抗体是从一个恢复者的身上分离出来的，恢复者呢，它产生了很强的免疫反应，然后呢，我们就把它那个最强的免疫反应里边的最强的抗体给它拿出来了，然后在体外呢，经过工业化的放大，就等于把精英部队放大了成百上千上亿倍，提高我们免疫力是非常强的。 仅通过静脉滴注联合疗法就能够立竿见影起效，并能持续有效9个月到1年。在美国进行的对847例患者的临床实验中，也展现出非常好的疗效和安全性。张林奇说， 把感染者分成2个不同的小组，一个小组呢用了我们的药的，一个小组是没有用药的，然后到28天看看他的死亡的状态、住院率的状态。所以经过2个比较，就发现呢，用了我们的药之后呢，感染者降低他的住院率、死亡率80%，所以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振奋人心的。 联合疗法对主要新冠变异株也依然有效， 包括奥密克戎以及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这些变异株，我们都是在第一时间进行实时的追踪，发现我们抗体呢对这些突变株都有结合能力和中和能力，实际上也是过五关斩六将的这种现状。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张林奇表示，能在20个月内完成药物研发和上市，得益于国家对基础科学的大力投入，清华大学研究团队的多年积累，中外合作的有效开展，以及产学研的完美对接，未来将继续评估联合疗法的预防免疫增强作用。 因为这个药物确实很难得，然后也特别有能力，所以应该在挖掘这个药的功效，特别是在预防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对于我们回归正常社会提供更好的特效的医学干预手段，那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天津市海港疫情防控专业组发布了3版防控工作指南，全面加强入境船舶、冷库及食品加工企业管控，首牢外防输入全链条。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元旦春节临近，每天有大约80艘外贸船舶抵达天津港，绝大多数船上都有冷链集装箱。随着气温走低，普通消毒剂容易结冰。最近，市海港疫情防控专业组发布了第3版防控工作指南，要求从11月15号开始到转年的3月15号期间，使用低温消毒剂，确保消毒剂不结冰。天津港已经全部采用新配置的低温消毒剂， 并按要求每平方米的喷洒用量达到顶格的300毫升。每次船舶靠岸，作业人员上船操作前，欧亚国际集装箱码头疫情防控的负责人张连磊都要再强调一遍操作规范，严格执行不放松。 码头呢是第一个关口，哪怕这个船舶上只有一个冷箱，我们也是按照从严的标准去落实防疫的各项要求。 从港口提离后，冷箱需要进入一级冷库。新版指南新增了冷库办公及公共区域消毒等5项指引。目前天津共有34家一级冷库，其中超过60%位于滨海新区。区商促局的甄志强每天都要带队挨个冷库转，随机抽查冷库内的作业视频，着重检查新版指南中提到的冷库高风险集中居住区、冷库办公及公共区域的消毒情况。 对，你再给我调取一下。 夯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4方责任。滨海新区商促局还对各属地功能区的防疫检查人员进行培训，联合检查5面缠膜、进出库作业规程等40多项操作关键点，让企业始终绷紧这根弦。目前滨海新区已对20家一级冷库进行了2轮次全覆盖检查，对出现的核酸采样数量不足、5面缠膜不到位的企业进行关停整改，对冷链食品加工企业，市场监管部门也提升了管控水平，冷链一线操作工的核酸检测频次从每周1次增加到2次。 昨天上午9点至晚上10点，浙江绍兴市上虞区新增初筛阳性感染者3例，所有新增阳性人员都是在已经管控的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中发现的。截至昨天晚上10点，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3例，无症状感染者14例，初筛阳性感染者3例。 据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消息，昨天杭州市在集中隔离人群第二轮核酸检测中检出5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均为12月7号报告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这5人第一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昨天发布公告，内蒙古满洲里市将于今天早上6点到下午2点，以居民小区为单位，在小区内进行第12轮核酸采样。 昨天，经医疗救治专家组的科学指导和定点收治医院的综合诊治，黑河市最后1例确诊治愈患者已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治愈标准，正式出院。至此，黑河市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出院，实现清零。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3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地交通方面的最新消息。北京市气象台昨天下午3点50分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北京市大部分地区有雾，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小于500米。 目前受河北雾大影响，这次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琉璃河至世界封闭，出京方向车辆由琉璃河出口驶出。G5京昆高速出京方向张房至世界封闭，出京车辆由张房出口驶出，张房双向入口封闭。G45大广高速出京方向求贤至世界封闭，出京车辆由求贤出口驶出。G3京台高速出京方向电子至世界封闭，出京车辆由电子出口驶出。G95首环高速双向北京段全线封闭。 受天津雾大影响， S15京津高速双向台湖主站至世界封闭， G2京沪高速双向大洋房至世界封闭，马驹桥进京入口可通行。 北京市交管局昨天发布北京交警随手拍2021年11月运行情况，新收到群众投诉线索25.7万条，其中涉及遮挡、变造车辆号牌和不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投诉线索10000起，已全方位开展侦查工作。 10月31号，在北京朝阳区居子房路东坝中路路口，群众投诉一辆小型客车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朝阳交警通过技术手段对比车辆特征，锁定嫌疑人车辆和违法嫌疑人，同时发现还存在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 11月1号，违法嫌疑人经传唤到案，承认故意变造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被处以罚款5200元、驾驶证记24分、拘留15天的处罚。 11月，群众投诉高发的12处点位包括西城区莲花河东侧路违法停车、海淀区黑龙潭路机动车违法占用非机动车道和大兴区京良路机动车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交管部门针对这些投诉热点开展了专项整治。 昨天，天津地铁6号线2期智慧示范车站露水道站建成，将在本月随线路的开通同期投用。露水道站具备智能安检、一键开关站、智能客服中心、语音购票、智慧照明、风水联动等多种智慧功能，提高车站运维效率，为乘客出行提供更加智能便捷的舒适体验，助力津城智慧轨道交通建设。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河北省全面落实四个办奥理念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全力冲刺决战决胜冬残奥会筹办。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雪后初霁，张家口崇礼层峦映雪，澎湃壮阔。北杨树场馆群雪如意，傲视群峰。云顶滑雪公园纯净秀美，冰雪小镇似片片雪花，如梦如诗。一幅充满中国传统诗意的冬奥画卷英姿出现。作为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雪上项目的主要举办地，崇礼将举行三个大项、46个小项的比赛。为实现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目标，省委省政府在冬奥会筹办之初，就在冬奥场馆及配套设施的设计建设中充分考虑冬残奥会要求，无障碍建设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冬季两项中心设施经理陈国辉： 我们有无障碍的卫生间、无障碍的电梯、无障碍的席位及陪同席，我们的冰玉环上面呢也有一些无障碍的交通盒。 精心谋划，重点部署，我省以备战冬残奥会为契机，坚持普及与提高并重，先后出台多项指导文件，以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政策助力残疾人竞技体育发展，率先在全国建立健全残奥高山滑雪、残奥单板滑雪、残奥越野滑雪、残奥冬季两项、残疾人冰壶、残奥冰球等六支项目队。冬残奥大项100%展开，小项覆盖率达85%，覆盖率全国第一。全省在训残疾人冬季项目运动员105人，37名运动员入选国家集训队，入选人数全国第一。 河北邯郸磁县持续推动阜阳河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优美生态环境。请听河北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初冬时节，在磁县阜阳河畔，一台台车辆、挖掘机、钩机往来穿梭，把一棵棵带着土球的大树苗安放在挖好的树坑中。磁县水利局绿化施工负责人张志超： 阜阳河生态修复工程现阶段已经完成了河道清淤跟道路修建的工作，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条灌木的种植，已经完成了国槐、白皮松、馒头柳、金枝槐、蔷薇、迎春等花灌木30余种的种植，共计种植了有30000余棵，计划年前将道路两侧的行道树乔木全部种植完成，开春后种植岸坡上的蔷薇、迎春等花灌木，争取在夏季来临之前给阜阳河两岸的人民群众带来一条环境优美、水清河畅、生态宜居的阜阳河。 阜阳河是邯郸的母亲河，磁县是阜阳河的源头。从2016年以来，磁县出重拳截污治污，加强黑臭水体治理，封堵排污口81处，清理垃圾9万多立方米，阜阳河水质从4类改善到3类，并先期在阜阳河磁县段下游长达9.6公里的河岸两侧建设了开河码头、如意湖、开河遗韵、观澜小筑等景区景点。阜阳河边居民王晨： 以前河道窄，河道边都是杂草，垃圾也多，通过今年的治理，河道也变宽了，水也变清了，路边修着路，还植着树，现在每天吃完饭都会过来转一圈。 磁县水利局农水股股长张勇： 全力推动阜阳河生态修复各项工作进展，抓好清淤疏浚治理，打造净化节点，实现水清河畅， 幸福安全，安绿精美，贴近自然，把阜阳河打造成绿色生态带、璀璨文化带、缤纷旅游带和高质量发展带。 再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社会民生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下午，北京昌平区举行昌平新城东区中心区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新闻发布会，以活力新高地、魅力新东区为主题，面向全球优秀设计机构和开发主体征集设计方案。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昌平新城东区位于昌平区南邵镇，总面积 13.7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用地面积11平方公里，规划人口12万。这次征集从12月9号启动，设计周期为100天，邀请国内外具有高品质城市功能区设计策划经验的机构和开发主体积极参与。昌平区将以提升新城东区的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充分把握生态、文旅、科技等资源优势，统筹安排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强化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突出昌平的历史文化特色和自然环境特色，融合自然景观和周边城镇田园风光，营造滨水空间，促进水城共融，探索智慧城市、生态城市、绿色建筑等创新技术应用。新城东区区位优越，生态良好，交通便利，紧邻未来科学城和昌平老城，背山面水，北侧有莽山，东西南三面都有良好的线状水系，有三条高速和两条轨道线路。新城东区已建设主次干路，长度共25公里，占规划道路总长度的 80%， 铺设各类市政管线总计约150公里。清华学校计划明年9月份招生，市级重点三甲医院、区公安分局、区档案馆计划明年7月份投入使用，区卫生服务大厦等配套设施也已选址落户于街区范围之内。这次方案征集是带动北京市西北部发展的关键举措，也将成为全市平原多点新城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典范。 修葺新的宫门口东西岔胡同，打造全龄多彩活力空间的光明西里小区西侧铁路沿线南部入口项目，近年来北京市发改委启动北京城市公共空间改造提升示范工程，以绣花功夫和工匠精神盘活存量空间资源，目前已征集开展了三批65个公共空间改造项目提升。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实地探访项目进展，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红墙白塔，竹影婆娑，紧邻白塔寺的宫门口东西岔胡同近日全新亮相。走在舒适的步行街道上，看着周围传统四合院的老砖墙，一切都是那么和谐自然。 我住这儿60多年了，这条街道呢，原来的电线乱七八糟，现在你看埋在地下，砖呢，这好像跟王府井步行街。哎，我们感觉到比原来整洁了。 宫门口东西岔位于白塔寺历史文化街区，近年来公共空间缺失、市政承载能力不足、胡同停车杂乱等问题一直严重影响着胡同风貌。2020年起，西城区启动东西岔胡同保护更新工作，如今拆除了违法建设，街巷整洁卫生，烟火气也重回到街头巷尾。改造项目的负责人钱新鹏说，在立项、设计、施工各个阶段始终坚持民意为先，充分体现老城街区更新背后的共建共赢。 东西岔这两条胡同全长是600米，每条胡同各300，主要对咱们胡同市政基础设施、景观环境，包括交通、建筑立面进行了整体的梳理和提升。然后呢，建筑物呢也是进行了微改善和微更新。后期呢，评估以后呢，再看看如何开展未来这些街巷胡同的提升。 位于东城区光明西里小区西侧铁路沿线周边也将迎来全新改造。原本的简易篮球场地设计单调，还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设计团队四次现场测绘观察，并与周边居民深度访谈，创作出多彩活力的小微空间改造方案。龙潭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周斌说：“ 我们准备呢，在篮球场的四周啊，建起彩色的这个铁网，保护呢行人和打球的人员之间呢有一个安全的保护的一个隔离。在这个篮球架的北侧呢，我们准备开辟出一个供于老人呀、儿童啊来活动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场所。预计呢，明年开春以后吧，就能进行施工了。开放时间呢，应该在明年的年中。” 近日，天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正式承接天津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政策咨询及投诉受理业务。 市民有关最低生活保障、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补贴等九类问题均可来电进行反映。 由河北省承德市妇联、承德日报社、承德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一村一主播培养计划日前在高新区奥体云商乡村振兴企业展厅举行，为助力农产品走出去，来自承德各县区的主播们通过现场直播带货的方式进行最终考核。我们一起来听河北承德台记者曹磊、冯华的报道。 来自隆化县七家镇温泉村的王小平平时就很喜欢网络直播。他告诉记者，七家镇温泉村几乎家家都有民宿，这么好的资源，他要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把家乡推介出去。 一看有这个平台，我就特别积极的参与到其中来了。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在的经济状况，而且能够带动家乡的经济，能够通过我的努力吧，把我们七家温泉的民宿能够推广出去。 在奥体云商展厅里，不少和王小平一样的年轻人在直播间里通过绘声绘色的讲解展示着自己的销售能力。 我是一个宝妈，生完两个孩子以后就在家几乎就是没有事儿做，通过这个介绍吧，参加这个一村一主播，让我有了我自己的稳定收入，以后我会跟着这个强大的队伍继续加油努力。 自一村一主播培养计划实施以来，奥体云商先后对参加培训的主播们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授课。系统性的培训让众多主播掌握了直播技巧，并计划一年内实现农村带货主播超千人，打造主播产业孵化基地，从而培养一批本土主播，助力乡村振兴。承德市妇联主席李坚： 通过这次活动的开展，我们把承德优质的绿色现代化农产品、民俗手工艺产品、地方特色饮食等推向更广阔的空间，实现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现在一共培训了将近1000多名的妇女姐妹，争取呢到年底呢，我们要培养出一批呢知名的网红女主播。 十四五开局之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和疫情冲击，河北省不折不扣落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让企业轻装上阵，经济高质量发展迸发新活力。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我省坚决贯彻中央降费政策，去年以来，国家和我省先后出台针对小规模纳税人减半缴纳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取消港口建设费、城市道路占用费等17项涉企收费减免政策。省财政厅非税收入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安瑞燕： 我们初步统计哈，就是港口建设费减免，今年呢，截止到10月底吧，就减免了6.6亿，对于这个出口企业起到很大的作用。 降费的同时，减税政策也在持续发力。今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比例进一步从75%提高至100%，先进制造业留抵退税政策范围进一步扩大至非金属矿物制品等9类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月销售额进一步调整到15万元，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再减半征收。在衡水固城县，小企业河北奥冠电源公司感受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带来的切实实惠。河北奥冠电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洪志： 到年底我们可以实现全年节税200多万，这样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些资金再有效地投入到我们设备进一步的自动化提升。 今年10月底，国家再出税收利好政策，规定年销售额2000万元以上、4亿元以下的制造业中型企业和年销售额2000万元以下的制造业小微企业，延缓缴纳所属期为2021年10月、11月、12月，或者2021年第四季度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及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 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哦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8号批准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预防新冠药物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这是美国首批的首个专用于预防新冠感染的药物。它联合使用2种单克隆抗体，旨在降低免疫力低下者等不适合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在6个月内感染新冠的风险。美药管局强调，对于适合接种疫苗的人而言，这款药物不是疫苗替代品。 美药管局药物评估与研究中心主任卡瓦佐尼说，疫苗已被证明是对付新冠的最佳防御手段，但那些因医学原因无法接种疫苗的人需要其他预防选项。美联社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美国大约 2%至3% 的人口因患癌症、接受器官移植或在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等原因无法接种疫苗，将可以从这款新药中获益。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8号说，美国先前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总额6000万美元的军火，其中最后一批武器和弹药预计本周运抵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9月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6000万美元的军火。美方表示密切关注乌克兰与俄罗斯边境局势变化，向乌克兰提供军火以提升其防务能力。 美国正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以及欧盟展开接触，商讨俄乌边境局势的应对策略。科比说，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亿美元的援助。此外，美国军方正帮助乌克兰方面训练军队。乌克兰、美国和北约指责俄罗斯近期在俄乌边境集结重兵准备入侵，俄方坚决予以否认。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9号发表声明，批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威克鼓动美国政府威胁对俄罗斯动用核武器言论，告诫他用核武器开玩笑不妥。 威克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他7号就乌克兰与俄罗斯边境局势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称，总统拜登在考虑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选项时，不应排除军事行动，包括首先采取核打击行动。 威克补充说，对俄罗斯动用核武器的情况应该不会发生，而是在谈判中表现强硬的一种策略。尽管如此，他的这番言论仍然遭到了痛批。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9号回应，威克言论不负责任，欠考虑。身为就职于美国立法机构的从政者，用核武器开玩笑不妥，无助于俄美关系走出当前的危险阶段。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当地时间8号警告说，政治化会威胁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未来。巴赫在参加完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后对记者说，如果大家开始政治站队，那么就不可能让全部206个国家奥委会齐聚奥运会，把奥运会政治化会导致奥运会的终结。据报道，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已宣布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但仍然照常派出运动员参赛。 法国国民教育、青年和体育部长布朗凯9号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宣布，法国不会追随美国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法国不会这么做。他说，体育本身是一个世界，必须保护它免受政治干预，否则它可以朝着任何方向发展，并最终将扼杀所有比赛。布朗凯说，届时负责体育事务的部长级代表将出席北京冬奥会，法国总理府负责残疾人事务的国务秘书克吕泽尔也将出席北京冬残奥会。 韩国统计局9号发布最新预测，由于韩国出生率低、老龄化加速和外来人口减少，韩国总人口今年将首次负增长。韩国统计局3年前曾预测，韩国总人口要到2029年才开始减少。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去年首次人口自然减少，也就是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结婚人数锐减，出生人数降至新低，外来人口减少，多种因素叠加，导致韩国总人口今年就要首次减少。 韩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引发人们对国家发展受阻的担忧。专家警告，如果无法改善现有状况，韩国本世纪30年代可能出现年龄递增现象，即快速老龄化和人口下降等问题导致人口结构承受冲击。2017年，韩国老年人口及65岁以上人群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4%，迈入老龄化社会。按照韩联社的说法，到2025年，老年人口占比可能增至20%，届时韩国将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到2070年，老年人口预计将达到了1750万，占总人口的46.4%。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记者昨天从首钢滑雪大跳台场馆运行团队了解到，场馆已经进入冬奥造雪倒计时，正式造雪将根据天气情况在近一周内启动，至明年1月20号左右结束。场馆运行团队山地运行经理韩东介绍，目前11台造雪设备陆续抵达，并且启动调试。 首钢滑雪大跳台位于北京首钢园内，是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新建的，也是唯一的雪上项目竞赛场馆，将举办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比赛，诞生4块金牌。 陕西姑娘胡慧兰在2015年通过跨界跨项选材，从标枪项目改练雪橇，如今她正在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全力备战，期待着在雪游龙展现中国速度。一起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接触雪橇运动之前，陕西姑娘胡慧兰练的项目是田径里的标枪。2015年中国第一支国家雪橇队成立，胡慧兰经过层层选拔，通过跨界跨项选材的方式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如今6年多的时间过去，从最初对雪橇运动一无所知，到如今在世界上不同的赛道滑行，胡慧兰的成长和进步不仅在于技术，还在于心态。 然后这6年来我觉得也沉淀了不少，在技术的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希望在以后的比赛就越来越好，然后能够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今年11月下旬在延庆赛区举办的相约北京雪橇世界杯上， 胡慧兰和队友们在团体接力比赛中获得了第九名，创造了中国雪橇队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在谈到和世界强队之间的差距时，胡慧兰表示，出发技术和滑行控制是自己急需提升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出发，因为出发在我们这个项目上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你的初速度越快，如果你后面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会就是越来越快，因为它是一个累积的。然后还有一个针对性就是技术方面，这个项目它最重要的就是技术，是控制，所以你得更加细微的找到这种感觉，找到更加细微控制的这种感觉吧。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不到60天，胡慧兰正在为亮相冬奥赛场蓄力，她对自己和团队都充满了信心。 北京冬奥会歌曲《一起向未来》现在非常火热，同样副歌部分的手势舞也受到了大家的喜爱。昨天下午，北控男篮的部分队员也录制了这个手势舞的视频，将在近期播出。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熟悉的场地，熟悉的篮球声，但昨天下午，北控男篮的9位小伙子在自己的训练基地并没有进行训练，而是完成了歌曲《一起向未来》手势舞的拍摄。这9位平均身高超过2米的篮球运动员，也用他们的方式代表北控男篮，表达着对于北京冬奥会的祝福。 和北京冬奥一起向未来。 这么回来之后，虽说这个手势舞视频的拍摄要比打篮球难了太多，但在导演的示范下，这个身高最高的男团组合只用了4-5遍就学会了成套动作，并且很顺利地完成了拍摄。队员王少杰就说，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很快就学会了。 这个难学吗？ 还可以 、比打球的难点。 那肯定是比打球难、 帅气的长相和规范的动作让马勇站在了团体中的 C 位。马勇也毫不谦虚地表示，自己不论是长相还是舞技都是最佳的人选。 感谢大家对我的抬爱吧。跳得好，跳得好。 有人说长得好，有人说跳得好，你觉得是两者都具备吗？ 都具备吧。 真的是有练过？ 也没太练过吧，稍微拉了韧带啥的。 能够用这样的方式为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助力，马勇和王俊杰都感到非常的自豪。 就是听到说是为这个冬奥健儿们加油嘛，然后觉得很幸运自己能够为这个冬奥献出自己的一份力吧。 自己也算人生中比较有趣的一个经历吧。对，对，也是第一次和大伙一起跳舞啊，做这些活动。对，这也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儿吧，毕竟冬奥会在北京举办。而且 对于冬奥会，队员罗凯文也代表球队送上了满满的祝福。 在咱们自己家举办吧，然后我就还是希望各国运动员吧发挥一个好的竞技状态，带给观众啊，带给全球人民一个好的视觉盛宴嘛。当然更希望自己国家的队员吧拿到更好的名次，同时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 为了保障冬奥会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能源供应安全稳定，各部门建立了智慧化管理系统，实现设施精细化管理，风险提前预判，配合应急队伍建设，确保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期间能源供应万无一失。今天冬奥的脚步提速篇，请听第12集《智慧化管理平台助力冬奥场馆能源供应保障》，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这是我们的主媒体中心的供电保障团队的指挥部和监控中心，我们在所有供电设施里边都装了摄像头，能看谁靠近过这个设备说是不是有异常。 即将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2期在冬奥会期间是主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中心，由于内部面积庞大，用电设施多，对于电力可靠性要求很高。北京电力丰台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李春峰告诉记者，在国网北京电力公司统一部署下，为了确保安全稳定供电，所有供电设施采用数字化管理，实时在线监测。 它现场的一些电器量和非电器量能监控、能预判、能预警，咱们能主动发现。比方说，它的峰值是100安，那么你到80安了，就可能得加强监测。 另外，一旦发生用电故障，设备将自动切换到应急电源供应，中间无缝衔接，设备不会有任何感知。 主媒体中心赛时外方的媒体大概有6000到8000人，高峰的时间我们呢采取了一些可视化防疫的手段，会给我们的闭环的人员配备一些测温的手环，通过后台呢能实时监测他体温的变化，同时呢还有一个跟设备巡视相关的眼镜，能直接的看到和你有交集的人的体温。 除了各场馆和配套设施的数字化管理，北京冬奥电力运行保障指挥平台作为供电保障的智慧大脑，可以实现冬奥赛事期间北京、张家口两地三赛区25座场馆电力运行实时监测和统一调控。国网北京电力公司冬奥办副主任徐健介绍说，这个平台具有数字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特点。 通过这个系统呢，我们能采集到末端到380伏临电设备开关电压电流的数据量，极大的减少了我们保障人员现场值守的压力。而且一旦出现了突发的事故呢，平台会通过系统的反应主动预警，提示我们保障指挥部的人员呢进行有效的处置。 为了保障冬奥会设施能源供应稳定，多个部门上线了智慧化管理系统。京能所属北京热力集团生产运行部经理王家明介绍说， 为了做好这次保障呢，我们也建立了一套智慧的奥运保障的工况监测。智慧化系统监测数据呢，主要是监测的供回水温度、供回水压力、流量热量，以及我们给场馆供的温度。有的地区呢，我们还有一些压差图，比如说供回水的压差小于我们规定的压差的时候，就可以报警。还有压力突变、温度突变都会有个报警。 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南斌介绍说，按照一管两岸三团队原则，场馆将实现外围保障团队和场馆运营团队手拉手密切对接。 一管两岸三团队，一管指的是竞赛场馆和非竞赛场馆，两岸呢指的就是针对这个场馆的保障，我们制定了专门的保障方案和应急预案。三团队呢指的是场馆运行团队、场馆外围的市政专业保障团队，还有就是属地保障团队。实现三个团队的手拉手，就能够形成一个相互配合、密切对接的工作机制，确保场馆内出现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相关部门将开展水电、气热、通信等12类城市公共设施的隐患排查治理，对相关城市公共设施开展风险评估，建立风险清单，防范于未然。 记者昨天从举行的北京市延庆区第三次党代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目前延庆区正在以冬奥会延庆赛区场馆为重点谋划赛后利用，延庆奥林匹克园区预计明年5.1开园，推进国际滑雪度假旅游胜地的建设。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的报道。 全力服务保障冬奥会筹办同时，延庆区也聚焦冬奥遗产利用。据延庆区发改委主任刘聪林介绍，以延庆赛区核心区为基础的延庆奥林匹克园区预计明年5.1开园，体育和旅游将成为它的核心用途。 延庆奥林匹克园区的命名在今年的7月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同意，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园区对外开放运营的初步方案，正在进一步的深化细化，确保呢这个园区赛后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对外开放，我们想是要跟整个冬奥的圆满闭幕无缝衔接。 当前串联冬奥、世园、长城3张金名片，延庆已推出6条京张体育文化精品线路。延庆区文旅局局长洪伟表示，未来延庆区还将以冬奥为牵引，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我们是要以冬奥文化为引领，以海坨山路和冬奥赛区为重中之重，布局延庆的北山冰雪体育产业带，创建国家级的滑雪旅游度假地和国际滑雪度假旅游胜地，同时也要统筹全域旅游资源，布局延庆西南长城文旅产业带，布局延庆中部的生态休闲产业带，形成全域旅游发展的新格局。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之后，129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高潮。北京出版集团即将出版的《唤起全民族的抗战129运动人物记》，记述了一代爱国知识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青春选择、信仰追求、理想坚守。12月7日至12日， 京津冀之声新书选播特别节目将用6天时间节选播出书中部分人物故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追怀前辈，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京津冀之声与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出，敬请关注。 129人物记，今天请听第4集，中大学习吴涛。 曾担任过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吴涛，出生在沈阳一个经营地主家庭。从上学起，吴涛就好读小说，崇尚行侠仗义，对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印象深刻。吴涛的家住在南满铁路旁，经常能见到日军在演习时强行断绝交通，肆意糟蹋庄稼，不仅对中国人非打即骂，甚至还会灌辣椒水或煤油。对此吴涛非常痛恨。1929年夏天，不愿意接受日本在东北的奴化教育的吴涛来到天津，报考了南开大学政经系，之后又因不愿意学日语而放弃。同年9月，吴涛又报考了北平中国大学法律科，并在1931年秋天升入法科政治系大政13班。中国大学于1913年由孙中山先生创办，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历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均走在前列。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仅有70多名党员，其中中国大学中就有10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杨秀峰等都曾在中国大学讲学任教，并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吴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认识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心生向往。1931年发生的918事变是中国人民的国耻国难，激起了全民族的义愤。9月23号，吴涛参加了中国大学东北同乡会救亡大会，强烈要求政府出兵东北收复失地，但蒋介石政府不顾民族大义，对日本妥协退让，东北沦亡日深，吴涛家中的经营也深受其害，更增加了他对不抵抗政策的不满。那时吴涛和许多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同学关系十分要好，在他们的影响下，吴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积极动员进步同学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向政府请愿出兵东北收复失地，向群众宣传反日，还积极抵制日货，罢课游行，贴标语，撒传单，掩护我党同志召开秘密会议，成为了我党的积极分子。1935年10月，吴涛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时他流了泪，决心为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积极参加革命工作，不怕困难，不怕危险，永不叛党。中国大学的6年对吴涛一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正是在党组织的培养和长期考验下，他由进步青年成长为共产党员，走上了革命道路。1935年12月8号，北平学联召开各校代表紧急会议，动员和部署第二天各校向政府请愿，坚决反对华北自治。吴涛连夜准备标语传单，秘密联络同学。9号清晨，军警包围了中国大学的校门。吴涛和师生们愤怒激昂，团结一心，不顾一切地冲过西单，沿西四、护国寺、地安门、沙滩行进。一路上，吴涛声音洪亮的带头高呼口号，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师生们遭到军警的镇压。军警们挥舞着大刀、皮带、木棍，并用高压水龙冲击着由师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吴涛勇敢地冲在前面，寒风刺骨，吴涛的棉衣被冻成了冰甲。最终游行队伍被迫撤往北大操场集会。 那一天，吴涛水米未进，却始终斗志昂扬。为坚决反对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北平学联决定16号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当天早晨，西单大木仓胡同的中国大学校门被军警封锁，焦急的师生们聚集在逸仙堂前，吴涛等百余人从学校后墙越墙而出，由碧才胡同冲向西单北大街。一路上，他们与军警斗智斗勇，汇合了几所学校的队伍，最早到达了天桥。当天有3万多人参加了集会和示威游行，北平学联宣布了反对日本侵华、不承认稽查政务委员会等议案，并决定到稽查政务委员会筹备处示威，却在正阳门遭遇凶狠的军警的拦截和鸣枪示警。在两次游行示威中，有许多人被打伤或被捕。北平学联决定由中国大学学生会组织慰问受伤学生大会和举办血衣展，于是吴涛便动员进步学生征集血衣、收集图片、布置会场，同时还走访了受伤的学生和家长。22号，各校千余人参加了大会，会上展出了与军警搏斗的照片和百余件血衣。还没有伤愈的学生们支撑着，与家长愤怒地控诉了当局镇压学生的暴行。参会的群众声泪俱下，义愤填膺，当即向全国发布抗议文告。此后，吴涛还积极参加了北平学联和各校组织的抗日救亡大会。在这些爱国运动中，吴涛带头打冲锋，忠诚且有胆略。77事变后，吴涛更是转战晋察冀、平西、平北抗日前线，与日寇展开了生死决战。 您刚刚听到的是129人物记第四集，中大学子吴涛。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李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去立新声，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A， 哟，早啊！ 哎，早啊。 B， 请选择。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